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及标准轴距 E 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后沿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和奔驰智达3725888。嘿，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FM 1033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途汽车大厂长江店、三和汇丰长城哈弗店、三和涛旗汽车、八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1033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de Devesa,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新雪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认识你的第十一天，看到你的笑脸，那个周末下午三点，第一次搭上你的肩，休息然后第二条街，你问我的地点，有些梦竟然会实现，第67次许愿，我看过这场恋爱，那一些时间，那一些地点，都值得纪念，模糊的清楚的石头，你张脸，热茶过了眼，看来没一遍，又何必跟谁埋怨。我觉得好累，喝一杯冰淇淋咖啡，喝了一口却想开点，挤在戏院人潮里面，远远走在前面，不敢离那一条项链，熬不到终点，想恋爱，那一些照片，那一些画面，都值得纪念，相爱的向往的石头，一张脸，拥抱和再见，一样方便，说不上亏欠，我看着这场恋爱，那一些时间，那一些地点，都值得纪念，模糊的心。 正在为你带来好音乐的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我是吴桐。刚刚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是李高林的这一场恋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徐佳莹不怕庆祝。 生活若是夜里的迷雾，谁是无力坚决清晰的归途？如果终究避不开孤独，什么回忆能让心一直满足？越来越成熟，反而学会了闪躲 hold 住的感受，有没有可能再为谁而困惑？你是我最无法收敛的那句话，不就算一厢情愿的可以看着就好了。你是我意想不到的一次投入，就算总会失去的空虚之前，我要更愿为庆祝。生活若是夜里的迷雾，谁是无力坚决清晰的归途？就避不开孤独，什么回忆能让心一直满足？越不肯承受痛苦的人，往往越想找到寄托。我是不可能再为谁而失控。你是我收敛的全心付出，就算一厢情愿的想念更让人无助。你是我最意想不到的一次投入，就算总会失去的失去之前，我要更用力抱住。是我最无法收敛的那句话，不就算一厢情愿的可以看着就好了。你是我最意想不到的一次投入，就算总会失去的，就算总会失去的。你是我收敛的全心付出，虽然一厢情愿的想念当然忍不住。你是我最意想不到的一次投入，就算怎么失去的失去之前，我要更用力抱住。 超模的身份出道，1996年主演了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成为了最时尚的谋女郎。随后，她又主演了《真情告白》和《真情告别》等等电视剧，一时间万人空巷，收视率也是一路飘红。接下来听到的是曲颖的这首歌，叫做《鱼》。 梦见自己是什么可爱的游戏，突然间你把很久你怪进隔壁，开始对峙不是你给我快昏迷，是你过来把我抱紧。你的怀抱像下了一般的水雨，我害怕天亮又变成冰的水滴，才知道要带一杯泪而擦起，痛苦等着干嘛打喷嚏。 是一些抓不住的鱼，活泼的身体，痛的卷曲，才知道这是锋利。感情世界那么拥挤，我要透透气。爱上我呼吸，让我窒息，不爱我又会哭泣。夜里又去哪，我们要去哪里？听说爱情算是我急需要勇气。我亲爱的，是否我被蒙在鼓底？所以今夜你能活力，爱你爱的自己，爱的大悲大喜，请你帮我看着我波动的情绪，因为我的神经只是在不容易。谁将你爱上了一只鱼？诗情画笔都是一些抓不住的鱼，划破的身体，痛的卷曲，才知道这是锋利。感情世界那么拥挤，我要透透气。爱让我呼吸，让我窒息，不爱我又会哭泣。要来要去哪，我们不要去哪里？听说爱情算是我急需要勇气。我亲爱的，是否我被蒙在鼓底？所以只能念念不离。爱你爱的自己，爱的大悲大喜，请你帮我控制我波动的情绪，因为我的神经只是在不容易。谁叫你爱上了一只鱼？要来要去哪，我们不要去哪里？听说爱情算是我急需要勇气。我亲爱的，是否我被蒙在鼓底？请你帮我控制我波动的情绪，因为我的神经只是在不容易。谁将你爱上了一只鱼？要来要去哪，我们不要去哪里？听说爱情算是我急需要勇气。我亲爱的，是否我被蒙在鼓底？所以只能念念不离。爱你爱自己，爱的大悲大喜，请你帮我控制我波动的情绪，因为我的神经只是在不容易。谁将你爱上了一只鱼？ 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素丸文纸。 活动详情，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要装修想靠谱，还想要大礼。 美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定制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种大礼全给你。装修好选择， 北京美得你， 燕宁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得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北京日月明物流、三河日月明物流承接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货物发运业务，整车零单、集装箱业务、汽运、铁路、空运，优质高效快捷的运输服务，国内国外专线直达，空运包仓价，出口代理报关等增值业务，满足不同客户的运输需求，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心意。联系电话：13784792566、15076603033，携程希望与您的合作。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 活自在，忘掉鸭派对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爱。不可能错过你，爱情从家人我不期待， 不期待。 我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你的爱。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谈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 想爱的那么愉快， 自由自在呗。 敢问他真的心。就见乌云飘过来，过去的阴影是你徘徊。我不是爱神，只好 try 我不变，你就会明白。 关注你，在乎你，喜欢你，所以呢，如果不是真正的喜欢他，不要刻意的对他好，这是一个男人该有的善良。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江美琪的《凝望》。 不知为什么你又出现我梦中，你凝望着我，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沉默凌空，仿佛有话想要说。我等了好久，梦醒了，若你发现我难过，是因为你造成的。是否你敢伸出手，像我当初勇敢伸手拥抱你过，而你只是有寂寞，怀念起从前的我。只是我没有把握如何隐藏爱你的伤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你沉默脸庞，仿佛有话想要说。我等了好久，梦醒了，若你发现我难过，是因为你造成的。是否你能伸出手，像我当初勇敢伸手拥抱你过，若你只是有寂寞，怀念起从前的我。只是我没有把握如何隐藏爱你的伤口。嫌我难过，是因为你造成的。是否你敢伸出手，像我当初勇敢伸手拥抱你过，若你只是有寂寞，怀念起从前的我。只是我没有把握如何隐藏爱你的伤。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再见北极雪》是卢丽曼婷的作词，周传雄作曲，周传雄和陈慧琳合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专辑《星空下的传说》当中，于2006年的5月发行。歌曲深情并茂地诉说了创作者的感受以及记忆。 北极雪下在梦中，看见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很惦记他。想问候，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应该为你笑，为你哭，我爱你，生怕错过。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可是怦然心动不是什么？如果梦已在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北极雪下在梦中，看见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听若有情。

信我会再打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感向你心海，趁机转回了爱，我信我会再打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感向你心海，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幻想你心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当你对自己微笑的时候，世上没有凡事能够纠缠你；当你对自己诚意的时候，世上没有人能欺骗你。活在别人的掌声中最容易迷失自己，处在别人的关爱当中最容易弱化自己。来听到的这首歌是陈绮贞的《家》。 你心中的梦想到底是什么？不被自由囚禁呢，还是被温柔释放？在你理想的国度，我住在哪里吗？白天忙碌，晚上分享握在手心里的温暖，轻轻牵着你的手，漫漫长路一直走，哪里都是我们的家，想到这里怎么我会哭了呢？ 需要听到的这首歌 Beautiful Love， 这个是飞瑞团的阿庆创作的，收录在了蔡健雅2005年推出的新歌家精选集 Tea Time 当中。当年呢，曾经一度因为朗朗上口的旋律和蔡健雅动人声音获得了各位听众的大力称赞。 看着世间别让他在流浪，从前我还是因悲伤，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一

握商业脉搏，抢占财富先机。新乐汇购物广场旺铺现货爆售商，美食街16家商铺，一二层捆绑出租，每间400余平米，餐饮、购物、休闲、住宿、娱乐，多重商机正在向您招手，不要让财富与您擦肩而过。价格详情面议，招商地址：10路与10北路交汇处新乐汇购物广场美食街。财富热线：0316-575-8224、153-7325、0625。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了。 真实你们的听觉享受，思维音响。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梦已经醒来，心不会害怕，有一个地方那是快乐老家， 所有的一切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故事负载着许巍对于音乐所有经年累月的真心诚意，直指生活本来的面目，满意着感动以及感恩，是一首专属于你和我，属于每一个努力于生活的人的主题曲。许巍的歌一向属于大家，而不单只是聊以慰藉或者是写给特定对象的人的。 也许是出发太久，我竟然迷失在旅途，我最亲爱的朋友，你让我再一次醒来，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我，来自这个世界，来自我们真实的生活，故事里始终都有爱，无论有什么样的艰难曲折，故事里永远都有爱，永远是美丽温暖的光明。天光阴影映衬着冬日的晚霞，我最亲爱的朋友，你给我春天的感觉，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我，来自这个世界，来自我们真实的生活，故事里始终都有爱，无论有什么样的艰难曲折，故事里永远都有爱，永远是美丽温暖的结局。寂静的天光云影映衬着冬日的晚霞，你给我春天的感觉， 却慢慢离开。有些事儿你以为不会变，其实早就已经物是人非。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事儿就是改变，不管你想要还是不想要，身边所有的都在改变，所以不要为一些事儿的变化，一些人的离开而伤神。我们能做到的很少，无非就是等来的来，等走的走，等留的留。 I do my makeup in somebody else's car。We ordered different drinks at the same bars. I know about what you did and I wanna scream the truth. She thinks you love the beach, you're such a damn liar. Well, those great whites, they have big teeth. Well, they bite you, but you said that you would always be in love.But you're not in love, no more. Did it frighten you? How we kissed when we danced in the light of floor?

思念音响。 昨晚的夜座白色唤醒夜地，当然正在有和心里是有预真心下的少女听见吉他旋律，在许愿池边奔跑了多时的叹息，少女手中的硬币想要爱情，她的秘密地中海湛蓝色的希腊婚礼，低头穿过前方蜿蜒的孤寂，对着空气收集，他轻声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少女手中的硬币坠入真理，她的表情像电影那么透明美丽，一她幻想的快乐永远无趣，诗人这句到底需要诗人喜欢少女，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是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到的是薛之谦高尚。 淋雨的地方积攒能量，找出了什么能变个样，奇形怪状的人在生长，我躲在人群中偷在慌，刺破我的心脏，原本不算两则，别恐慌，你看我虚弱模样，你可怎么补偿？我多高尚，像自尊开了枪，你同情的眼光，我特别的欣赏，爱而不伤。我多闯入我围墙，窥探无关不想，见我原本模样，还能模仿任何 雨的经过，雨要想象浪藏几番裙旁，像从了凉张牙舞爪的人在散花，太荒唐当年表现差的就像所有假装在情理上，心动我孤芳自赏，连规矩条条框框，我的高尚像自尊还一枪，你一样的眼光我特别的欣赏，让人难忘我多疯狂，你别闯入我一枪，你要什么战场不就图个平凉，让我留在橱窗。 词维里安谱曲和编曲的流行伤感的一首歌，它的原唱是杨宗纬，这首歌收录在了《初爱》这张专辑当中，也是专辑的第二主打歌。这首歌入围了第十届的紫仲华语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年度最佳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忘了我》。 就到这里，我们不再有理由，一阵风泛起回忆汹涌，深呼吸不能让痛楚泄露，想大方微笑假装很洒脱，忍不住颤抖，分开后都不拼命去追究是什么错那么错，不肯回首，就让你临别前挥一挥手，想送给我最完美告别作，我只剩观众。忘了我曾把你拥在我心窝，忘了我曾给你拥有的所有，忘了我曾是你的宇宙，无眠无休，无忧无忧。忘了我多难过都不能接受，忘了我只要你好过就足够，忘了我忘了我们的梦，当你 想起我，怀疑不是我。 还想要大礼， 美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布置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装修好选择， 北京美得你， 万宁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得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春正好，花一浓，大长紫图首届赏花节4月22日重磅来袭，踏春游，赏鲜花，品美食，紫图与您签下10天美丽契约，地址大场县城府镇紫图生态庄园，详询898-0808。畅享大场最美紫图，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海选大场赛区报名正式开始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报名热线885-1998，885-1998。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没听见，都没听见，别人在说，我却在想念。不好意思，请你再说一遍，这次我先不想他，我的心不。很奇怪，控制不来，心情就 就像台风去游来，不相信爱情小说的安排，现在却有一点期待，怎么办？呜呜呜呜，爱在发里，呜呜呜呜呜，自由的。 沙宝亮还有黄渤，他们俩都是歌手。其实黄渤在演电影之前呢，曾经真的是个歌手，他们一起演唱了一首歌叫做《男人好难》，他们一起大吐苦水，歌词呢也是吐槽等等，然后鬼马晴空那种的感觉，曲调也是特别诙谐和欢快，和沙宝亮以往那种风格差别特别的大，完全颠覆了给歌迷留下的那种关于暗香的那种款款深情的印象。 男人，请原谅他不浪漫。男人，有时他有苦难言。男人，没有你想象强悍。 Yeah.

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很欣赏那种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晚坚持读书，或者是每顿早餐都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它可以大也可以小，但是它标明了一种清洁的自律，也表达的就是对生活的一种偏执。它有某种的程度的一种强迫性，但是因为如此，它使人的生命也有了不同。如果还没有找到维持奋斗的目标，那么就先从一个坚持好习惯的行为开始吧。接下来听到的是萧煌奇《渐行渐远》。 在每个深夜，直到明天，所有的无奈消失不见，但爱和生活咄咄逼人的脸，却不给人休息喘息的空间。去见，再怎么努力都被忽略，一直相信我，慢慢将爱湮灭，舍不得到只有溺水的感觉。习惯用眼泪抹焦点，合同变成个说个话的眷恋，砸碎的相框，心里的碎片，相爱的人就这么渐行渐远。我开始用忙碌模糊焦点，逃避变成自言自语的埋怨，泪的转弯，汹涌的怀念，很想拥抱却为何渐行渐远。想着那年坚持相恋，被反对是苦，爱却甘甜。目光像阳光，晒干彼此泪眼。什么时候深情枯黄成落叶？习惯用眼泪模糊焦点，沟通变成个说个话的眷恋，砸碎的相框，心里的碎片，相爱的人就这么渐行渐远。真的可以说放就放，忘记曾经那么炽热的地方，最爱亲爱的幸福的光想，怎么能那么自私尽炫耀。我开始用忙碌模糊焦点，逃避变成自言自语的埋怨，泪的转弯，汹涌的怀念，还想拥抱却为何渐行渐远。的胸口，沉默的容颜，频频回头却黯然，渐行渐远。 琳演唱的接下来的这首《我最摇摆》，这首歌呢是当年专辑当中特别突出有娱乐性的一种拉丁恰恰豪华大舞曲。这首小人物的狂想曲用热情的舞曲表现出了平常看起来非常平凡的小人物，看到了漂亮的女人也会将自己的潜力激发出来，变成一个超级大帅。 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强，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找你都找不完，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强，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找你都找不来。我长得不高也不矮，眼神看起来有点呆，黑帮军的美女走过来，化作鬼浑身不自在。虽然他下手不是特别帅，但很气派，很有人爱，他就是小声和大胆来全是我最有不在。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找你都找不来。只要夜幕一被拉开，音乐的节奏响起来，不敢把姿势摆一摆，你就知道我的厉害。虽然他下手他不是特别帅，很奇怪，还有人爱，他就是小声和大方来全是我最有不在。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不想找不来。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北京日月明物流、三河日月明物流承接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货物发运业务，整车零单、集装箱业务、汽运、铁路、空运，优质高效快捷的运输服务，国内国外专线直达，空运包舱价。出口代理报关等增值业务，满足不同客户的运输需求，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心意。联系电话13784792566，15076603033，携程希望与您的合作。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置换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到终点。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程，吉祥和田玉福袋原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金元黄金限时享，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现实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停留。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思维音响。 记得那年夏天让人好心醉，紧紧握着双手，紧紧随着海风吹，我却不懂面对你的美，总是羡慕天空尽量自由飞，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扉，松开的手与眉心流泪， No No No No， 喝心碎的冰咖啡，飘着雨的街，享受爱情精美纯粹，冰块慢慢慢慢旋转，融化了伤悲，喝了一口甜甜美的感觉，或许时光再也倒不回，我也永远不后悔，独自喝着冰咖啡，体会你给我的一场心碎。 张惠妹的表姐所组成的，同年就出了专辑，1998年出了第二张专辑，在台湾大卖了，也是他们最辉煌的一张专辑。不过他们在1999年的时候合约到期就相继解散了。来听到的歌就是当年阿妹妹的这首《嫉妒》。 我嫉妒你 在夜里，夜夜夜是想你。